就有你的身旁。爱是绝症的病重，飞船上晕你的吻，被解药快抽抽。我迷恋失去控制，所有荒唐，要保护上你先爱的力量，好像迷失在水。简单，幸福。